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球到红外的口子中的良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中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拼。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辉煌在延续。1985年世界杯来临，女排姑娘们依然充满了期待。第4届女排世界杯于1985年11月10号到20号在日本举行。3连冠之后，中国女排经历了大换血，主帅袁伟民卸任，多名老队员离队，原来的助理教练邓若曾挂帅。当然，袁伟民并没有离开这支球队，而是以领队的身份依然和姑娘们战斗在一起。11月10号，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在东京举行，中国女排面对来自非洲的突尼斯队，完全占据上风，耗时35分钟就以3-0解决战斗。3局比赛，对手只得到3分，可见实力差距。11月12号，中国队以3-0击败南朝鲜队。11月13号，中国队3-0击败巴西队，完全掌握了赛事的主动权。随后，中国队转战日本福冈市，就在这里，中国队遭遇了挑战。11月16号，中国队迎战苏联队。1982年第9届女排世界锦标赛那场中苏大战，姑娘们仍然记忆犹新。这一次，中国队依然遭遇了苏联队强有力的冲击。第1局的鏖战不能说赢得幸运，应该说赢在了那一口气。多年来和苏联队交锋，姑娘们并不惧怕身材高大的对手，而且有办法制约对方，比如说快速多变的战术、顽强的防守、全面的技术、恰当的拦网等等，这些都浓缩成永不言败的精神力量。由此，中国队16-14拿下第1局，赢得合理。没想到丢掉第1局，竟然让苏联队心里崩溃了。中国队趁势以15-2和15-5连下2局，总比分3-0解决战斗，也跨越了一道难关。11月17号，中国队迎来拥有著名球星路易斯的劲旅古巴队。这场比赛实则才是决定冠军归属的决战。名帅欧亨尼奥指挥的古巴女排已经全面崛起，路易斯是黑色橡胶战斗群的佼佼者，战况空前激烈。第1局，中国队以16-14险胜， 紧接着又以15-7拿下第二局。虽然总比分0-2落后，不为所动的古巴队施展出4-2配备的杀伤力，随即以15-5扳回一局。古巴队的锐利进攻以及中国队的攻守均衡，让比赛体现出攻防的高水准。不过，情绪起伏是古巴队的弱点之一，中国队抓节奏的拦防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5-12，中国队拿下第四局，总比分3-1，力挫古巴队，几乎打通了冠军之路。随后，中国队转战东京，那座著名的代代木体育馆注定成为中国女排书写传奇的宝地。11月19号，中国队3-0战胜秘鲁队，取得了世界杯的6连胜。11月20号，最后一场比赛，中国女排迎战东道主日本女排。面对体育馆内10,000多名观众为东道主加油的呐喊声，中国女排沉着应对，3-0击败日本队，以7战全胜的成绩再次荣获世界冠军，成为世界女子排坛历史上第一支连续4次夺得世界顶级大赛冠军的球队。郎平荣获最佳运动员，杨希兰获得最佳二传手，郎平、杨希兰和郑美珠入选最佳阵容，邓若曾成为最佳教练员。4连冠，7战全胜夺冠，了不起的战绩，这是世界女子排坛的中国时代。1986年9月2号到13号，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支女排球队获得过5连冠。如果中国女排能够夺冠，那么就将缔造世界排坛崭新的历史。中国女排人员继续变化，推出了教练团队的方式。袁伟民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张一佩归来出任领队，杨希出任副领队。教练由张荣芳、郎平和江申生担任。根据规则，张荣芳以主帅身份出现在赛场，队员有杨小军、郑美珠、侯玉珠、梁燕、乌丹、江英、杨希兰、殷勤、李延军、苏慧娟、刘伟和胡小凤。这一次世界锦标赛一共有16支球队参赛，分成4个小组进行预赛。中国队和苏联队、民主德国队、突尼斯队同分在 B 组，每个小组的前3名进入第二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12支球队再分成2个大组进行比赛，第一阶段相遇的球队不再比赛。9月2号，中国队3-1击败民主德国队，随后3-0轻取突尼斯队。9月4号，中国队遭遇了苏联队强有力的挑战，虽然对手紧追不放，但是这批女排队员对苏联队太熟悉了，因此还是以3-0并不轻松地击败对手，以 B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比赛和中国队同处 F 组的对手还有民主德国队、苏联队、日本队、美国队和意大利队，小组前2名将晋级4强。实力强劲的中国队先后以3-0击败美国队、意大利队和日本队，至此中国队6战6胜，仅丢1局晋级4强。9月12号，中国队3-0击败秘鲁队挺进决赛，古巴队3-1淘汰民主德国队和中国队争夺冠军。9月13号，中国队和古巴队展开决战，路易斯·托雷斯等人已经崛起，加勒比旋风几乎无可匹敌，只是在细节和经验上有所欠缺。古巴球员天赋异禀的弹跳和出众的身体素质， 让他们完全可以笑傲江湖。中国队则是以全面的技术和战术体系抗衡凶悍的古巴女排。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古巴队极有可能击败中国队而夺得冠军。然而，正是国际大赛锻造出的世界强队底蕴，让中国队依然把握了主动权。中国队以15-6和15-7连下两局，古巴队以15-10扳回一局。第四局，中国队以15-9取胜，总比分3-1力挫古巴队而夺冠。这届世界杯，姑娘们又以8战全胜夺冠，中国女排成为世界女排历史上第一支5连冠的球队。张荣芳当选最佳教练，杨希兰荣获最佳运动员和最佳二传手，杨晓军成为了最佳一传手，副攻手梁燕是唯一一名历经中国女排5连冠的球员。张荣芳和郎平以球员和教练两种身份经历了5连冠。袁伟民作为主帅实现3连冠，但是作为中国女排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开拓者，袁伟民是以不同身份和众人一起缔造了中国女排5连冠时代。随着女排中国时代的来临，女排精神也在不知不觉地鼓舞着人民群众。郎平的名字已经不属于郎平自己，而成了一面奋发崛起的旗帜。中国女排就是民族精神的代名词，女排姑娘就是民族英雄。恰巧在这个阶段，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正在改变，中国经济正在崛起，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再度焕发生机。这也是国人心系女排的原因所在。女排队员们用不服输的拼劲儿、打不垮的韧劲儿、不放弃的倔劲儿，为刚刚走出困顿阴霾的中国人注入了坚定的奋斗勇气和赤诚的爱国热情。时光流转，后来的中国女排有过一段暗淡岁月，她们咬牙克服伤病，默默承受挫折，用长期不懈的坚持锤炼着过硬的技术和坚韧的品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女排迎来了新的奋斗征程，女排精神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郎平说，我在18岁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只要我郎平站在球场上，就要为中国队获得每一场胜利，去夺取世界冠军。我非常努力，非常刻苦，每天完成了8个小时的训练以后，我还要单独进行防守训练，有时候一次防守训练要练100多遍。我也会流泪，也会抱怨，但是只有这样努力，我才能在场上不被对方打倒。我想把我的感受分享给所有年轻朋友，要有这种恒心、决心、信心，尽最大努力成就自己。时至今日，女排精神仍然熠熠生辉，永不过时，永不褪色。没有陈忠和，就没有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因为离第一个黄金时代有些久远，导致那个时候没人看好中国女排。正因为这一点，陈忠和时代中国女排的意义就非常重要，那是中国女排重塑信心的关键点。 2019年4月，我在漳州见到了久违的陈忠和。与忘年之交陈忠和重逢的那一刻，千言万语溢于言表，可谓额头已把光阴记，万语千言不忍谈。开创中国女排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主帅陈忠和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休，他头上的几丝银发依然阻挡不了那久违的标志性微笑的魅力。回首沧桑已数番，感怀无尽又何言。1979年，陈忠和和中国女排结缘，如今历经风雨沧桑40载的他依然壮心不已。岁月似乎没有在陈忠和的脸庞上留下什么痕迹，他看上去神采飞扬，身穿休闲夹克依然干练潇洒，只是在走近的时候能看到些许华发。陈忠和只要一出现，总会被许多不认识的人包围起来，索要签名，要求合影。我们见面的时候恰巧碰到福建省一家机关单位的参观团，于是陈忠和又成了明星。有的朋友说，别看陈忠和早已不是中国女排主教练了，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家乡人民心中的英雄。其实不要说福建省，即便是当今整个中国，凡是喜爱中国女排的球迷，无人不知陈忠和。正可谓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呢。1976年，陈忠和成为福建男排球员。后来有人瞧不起陈忠和，说他一直是中国女排的男陪练。其实恐怕许多人都不知道，20世纪70年代的福建男排多次夺取全国冠军，无论是主教练还是运动员，都是中国男排的半壁江山。已故的原福建男排主帅戴廷斌，就是后来率领中国男排征战1981年国际比赛，让国人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名帅。他麾下福建队的球员名字如雷贯耳，汪家伟、张建新、郑宗元、徐真、徐正国、郭明、朱志明、洪祖平、徐毅、陈忠和，这就是福建男排的黄金一代。1979年，陈忠和被国家队主帅袁伟民调到女排担任陪打教练，这是陈忠和在中国女排职业教练岗位生涯的开始。也是在那一年，陈忠和和郎平结识。难怪陈忠和说，2019年，距我刚进中国女排已经整整过了40年，而且我和郎平那一代老女排球员也认识了40年。那一代老女排真是艰辛，我也跟袁伟民指导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并跟随他们一起走向成功。后来在1987年，陈忠和作为教练率领福建女排夺起了第6届全运会的冠军。再后来，陈忠和出任多届中国女排助理教练，也辅佐过现任国家队主帅郎平。因此陈忠和和郎平两个人的战斗友谊很深。陈忠和说，郎平的确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无论是作为运动员还是如今作为教练员，他都达到了事业的巅峰。能够和郎平在这40年中多次合作，我感到十分荣幸。截至目前，国人公认中国女排历史上有3大黄金时代，一个就是袁伟民率队首夺世界冠军，自此开创了中国女排5连冠时代。